love me all the same. I found pessimism, I found skepticism. I've been the corner performer and sung in front of millions. I lost more than a heart can say, but I found you on the way. I found you it all.

you 跑着去海誓山盟做老祖只是请你请你请你跟着我走彼此亲密亲密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哦、 Bad boy 你也牵着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 但是现在我舒适看错的位置 Baby 只对你有感觉 他是一位与党同龄的抗战老兵 我叫张守尊今年104岁了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

将为你撒花，气质温柔优雅，在这里统统封杀，翩翩风度潇洒，战士踩在脚下。 嘿、hey, 谁还在演路人甲，没想到全世界已经开刀扎，我的上司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独家，不懂这有什么好尴尬，不行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 我就 Yeah, I can be bold and tell you how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Wouldn't let my friends talk me out of doing something stupid for you. Yeah, yo. Like, tell you how I miss you. Really wanna kiss you. Sing a silly love song, baby, I do. OK，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Falling love. 性别、肤色、年龄、文化、语言、时代、观念、标准、眼光，与我无关。